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金色的夕阳把别墅的斜顶投向水中，一切景物并不明亮，却色彩鲜明，仿佛比中午阳光直射的时候还要清晰。黄昏的意义就是衔接白天和黑夜，是一个转折的象征，这就更使林星心里忐忑不安。他时断时续地为自己默祷，而一切又都遥不可知。谁知道楼上吴家父子的谈话究竟是心平气和呢，还是面红耳赤呢？ 终于天快黑的时候，吴晓下来了，招呼他进楼去吃饭。从吴晓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和父亲的谈话已经有了一个和解的收场。由于跟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位保姆，所以林星也不便马上细问。保姆殷勤地接过他手上的外衣，引领他们进了小楼，进了那间灯火辉煌的大餐厅。餐厅确实很大，居中放着一张足可摆下20把座椅的长形餐桌。吴晓的父亲吴长天已经在主位上正襟危坐，见他进来才仓促地露出了一丝笑意，招呼他在自己的身边坐下，口气中除了一向都有的慈祥外，又多了几分不曾有过的亲近。桌上的菜非常丰富，色香味形器样样俱佳，饮料也有好几种。 林星记不清有多久没吃过这么奢侈的饭菜了。吴晓看着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大概是因为终于能在自己家里跟他同席而坐了。林星和他对视时也笑了一下，但更多的时间里没有放松自己的矜持。 大家都落了座，吴长天回避了正式的话题，先是介绍菜点，继而评论厨子。除了那天他过生日外，吴晓也有半年没有在他家吃饭了。看着吴晓为林星倒上一杯性寒败火的西柚汁，吴长天也举起了自己的杯子。来来来，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首先欢迎林星成为我们吴家的一员。我听吴晓说呀，你的父母也不在了。那我从今天开始，哦不，从前天你们结婚那个时候开始，也就算是你的爸爸了。来，爸爸祝你们新婚快乐，祝你们能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辈子和和美美。 这几句话说得林星热泪盈眶，不仅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这句期盼已久的祝福，同时也让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他想，如果他爸爸妈妈还在的话，该有多高兴啊。 这头一次与吴长天同席而坐的家宴，吃的并不轻松。吴长天在亲切的祝福之后，掩饰不住脸上的心事重重，话语并不很多，席间因此仍然潜在着某种触摸不着的生分。吃完了饭，吴长天说身体不适，早早上楼休息去了。吴晓问林星是想在这儿住下还是回去， 林星当然不愿意在这种让他拘谨的地方过夜，他就央求吴晓还是回去。于是吴晓上楼又去和父亲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便出了京西别墅的大门。 直到两个人走到大街上，林星才松出一口气来。他们乘出租车穿过夜晚的城市，夜晚的城市真是一年比一年更明亮了。他们从宽阔的长安街向东走着，沿途每一个高大的建筑上都闪耀着节庆般的灯饰，远远看去，整个长安街就贯穿在连绵不断、望不到尽头的流光溢彩中。林星最喜欢黑夜，因为黑夜的明亮体现了城市的繁荣和活力，黑夜又是那么安静，深不可测的夜空可以让你的心充满了没有障碍的宽广，它的边界就是你感觉的边界，会使你的思考变得奔腾而活跃。这时候要不是车窗外下了一些雨点儿，激起了地上少许泥土的气息，林星气离了时空的头脑差点进入了一个广袤的幻境。 到了扬州胡同下车的时候，吴晓从身上拿出一张崭新硬挺的百元大钞让司机找。林星一看就意识到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个一直没有得到的接济。一走进家门，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要拥抱对方，他们用默默的拥抱来庆祝爱情的胜利。 过了好久，林星才松开吴晓，像贤妻良母一样为吴晓烧上一杯热牛奶，心里想着做妻子的感觉真好。他问吴晓，你跟你爸怎么谈的？他是一下子就同意了，还是慢慢转变了思想？ 吴晓说，一下就同意了，我怎么着也是他的儿子。 林星的目光有些疑问，他什么都没说就同意了？没骂咱们吗？没骂我吗？林星注意到吴晓的眼神有几秒钟的回避，语气也有几秒钟的迟钝，那奇怪的回避和迟钝终于泄露出了一份令人生畏的可疑。 我爸说啊，说他希望你能答应他一个条件。 林星在椅子上坐下来，吴晓，我还是喜欢你，因为你爱我，接受我是无条件的。 吴晓调和地笑了笑，我是学艺术的，大而无当，我爸是从商的，习惯了等价交换，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病吧。 这时远处夜空一角响了一声惊愕的雷鸣，吓了他们一跳。雷鸣过后屋里很静，林星呆呆地问道，他要我和他交换的是什么条件？ 儿子终于带着他新婚的媳妇回来了，在吴长天看来，他和儿子的这场谈话是相当难堪的，如果提前几个小时，他就不是这样谈了。 本来中午他计划要出席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一个记者招待会的，因为上午突然接到通知，说北京市的领导在昌平视察，中午要到长天集团设在昌平县的一个计算机研究所去看看，希望他能出面陪一下。吴长天立即放下正开到了一半的集团人事经理工作会议，匆匆赶往昌平。在昌平送走了市领导之后，他又掉头赶回城里。回到公司办公室的时候，竟连午饭都还没有吃过。这些年来，他工作的节奏经常是这样紧凑的。 秘书给他弄来一盘饺子，他一边吃着一边看文件。公关部的一个同志拿来一叠表格要他过目，是关于评选年度国内十大企业风云人物的，请示他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怎么填法。吴长天本来对这类评选从来不热衷，甚至还有些反感。现在办企业的人如果头衔太多了，反倒有点标榜招摇之嫌。但是想到眼下正在运作和争取的产权界定这件事，又觉得头衔多一点，社会影响大一点，还是有利的。于是他很耐心地通阅了那些过于复杂的表格，并对一些具体项目的填报口径一一做了指示。这时候秘书进来通报说，有两位公安局的干部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多时了，一定要见见他。 公安局的？吴长天心头这一惊非同一般，心跳一直窜到了太阳穴，他竭力保持了平静说，请他们进来。 跟这几年好莱坞的警匪电影中突然流行的模式一样，进来的这两位警察也是一对老少搭档，老的大概50多岁了，言辞随和尊重，少的看上去才20出头，面孔严肃不苟。他们都穿着便衣，一进门不免四下张望，也许是从来没进过如此宽大阔绰的办公室吧。主宾落座，简短寒暄彼此介绍以后，老警察竟摆开了聊家常的架势，有点互换更贴的亲热。我今年50整了，吴总看上去比我年轻嘛。 吴长天说，我也50了。你是几月生人呢？ 我是10月，和共和国同年同月，可惜不同日。 吴长天也索性亲热上去。哦，那你是老弟，我就是这个月生的，月初啊刚过的生日。 老警察马上谦恭地拱了拱手，哦，那是那是。没想到接下来他的讥讽借势一转，口出快捷，竟一下子把吴长天弄得有点措手不及。听说吴总今年的生日是在北京过的？ 第一句正题就直接介入到了过生日这件事情上来，吴长天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他来不及多想，仓促答道，是啊，我北京有家。 老警察从小警察的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交给了吴长天。您看看这个人，见过吗？ 吴长天这才彻底明白自己刚才是被错觉误导了。对方以拉家常的方式开始让他心情松弛，之后话题进展却急转直下，迫使他旗鼓不振，慌忙应答。而照片上的那张脸更是令他头皮一炸，他连自己面颊上的肌肉是否保持了平静都无法判断了。照片上是个低眉笑眼的女孩，虽然浓妆艳抹，但仍能一眼看出正是那个死去的阿欣。吴长天目不敢视，他说，这个人他有点面熟啊。 您帮我们想想在哪儿见过他。老警察的态度倒是十分客气，像是求人办事似的。吴长天做思索状，心里拿不准该怎么说。老警察给他留了足够的回忆时间，然后才提示道，您过生日那天见过这个女孩吗？ 吴长天顺势恍然。啊？啊？啊啊啊！对对对，好像他是来陪客人跳舞的。好像有这么一个。 哦，您那天请了很多客人吗？ 不，没有。我是个不大喜欢热闹的人，那天只请了几个老朋友、老部下，再加上我的儿子。啊，后来我儿子的儿子的媳妇也来了。 啊，您还记得那天一共有几个女孩子被请过来跳舞吗？ 这我不知道，我那天不舒服，吃完了饭呢就休息了。我是一向不喜欢跳舞的，后来听说他们也都没跳，我一休息呢他们也就散了。 这个女的，您记得她那天穿什么衣服吗？ 哎呀，这我不记得了。 是深颜色呢还是浅颜色？ 不记得了。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大概我是9点来钟上楼休息的，他们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走的吧。怎么，这个女孩子有什么问题吗？吴昌天觉得自己不反问一下就有点不合理了。 老警察也无所谓保密地说，这个人死了。 吴长天做出吃惊的样子。死了？ 老警察说，尸体是在河北省和北京市交界的一个荷塘里发现的，是渔民打鱼打上来的，头部有创伤，现在我们初步怀疑是被杀。 吴长天点了点头，忽然半笑地问道，怎么，是不是我也成了嫌疑人了啊？ 老警察也笑笑说，没有没有，从这个女孩的手表停摆的时间看，她可能就是在您过生日那天晚上9:45死的。不过按您刚才说的情况，他已经离开您家了。 吴长天做回忆状。9:45左右，我正在和我儿媳妇谈事情呢，她是9:30左右来的，10点多才走。 老警察问，您儿媳妇叫什么？ 吴长天说了林星的名字和单位，他留意到旁边那位小警察始终板着脸，此时突然目光炯炯地插嘴问道， 您是怎么请到这个女的到您家跳舞的？您原来认识她吗？ 吴长天答，我印象中是我们行政部的经理李大公带来的，他们怎么认识的我不太清楚。 老警察又问，那我们可不可以找找这位行政部的李经理谈谈？ 吴长天爽快地表示，当然可以了。他当即很积极地叫了秘书进来，吩咐他们帮助去找李大公，两个警察也就站起来告辞，和他握了手表示了谢意，还表示以后有什么不清楚的再来麻烦他。警察走了，吴昌天自然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他分别打电话向李大公和郑百祥通报了情况，嘱咐他们在接待警察询问时应注意的问题。他们的通话当然用了一种没有默契绝不可能听懂的暧昧的语言，但是相信足以使郑百祥和李大公心领神会了。尽管便衣警察的突然造访让吴长天自己实际上有了点惊弓之势，但是 他在电话里还是极尽语言语气之能事的表达着轻松和乐观，以减轻这两位同党的心理压力。下午他早早地回了京西别墅，在和秘书通电话的时候，他知道下午那两个警察果然找了李大公，之后又找了郑百祥。他想晚上应当找个地方把他们叫到一起碰碰情况，进一步统一统一口径。想到这里，他先给党校的梅启良挂了个电话，表面上是约梅启良到颐和园昆明湖泛舟赏月，言语间像是偶然顺便的谈到下午有两个警察来找他的事，继而又像说一件奇闻似的说了在河北发现了个尸体，很像来他家跳过舞的一个女孩。他这样在电话里向梅启良通报情况，即使被人听了去也绝对听不出什么反常来。他对梅启良说，他们主要是想弄清这个女孩是干什么的，大概是想帮着找到她的父母吧。吴长天故意把问题说得轻描淡写，老警察说初步怀疑是他杀的，这些话他并未提起。他想这种时候也要避免把梅启良吓坏。 黄昏的时候儿子回来了，带着自己的新娘，那个漂亮的、病弱的、倔强的、吴长天痛恨的新娘，来见他这个公公。新娘不敢进来，躲在后面的游泳池那边，让儿子一个人先来和他见面。儿子走进书房，刚说了一句：“爸爸，我结婚了，我们来看看你。” 吴长天的眼圈变红了，儿子的样子使他在刹那间凝视了自己的一生。他奋斗了那么多年，无数艰难困苦他都尝尽了，事业上功成名就，可在个人的生活上几乎是到了妻离子散的地步，现在又碰上这道难过的关口。当这个世界就要完结，下个世界正在开始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切都像是突然地走到了尽头。在这个焦头烂额的黄昏，在他莫名其妙地被逼上绝境的时刻，儿子带来这个叛逆的婚姻要他承认。他第一句话就是问儿子：“我生你养你20年，现在你要离开我了，难道都不能提前和我打声招呼吗？” 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道义上，儿子都低了头，也因为儿子看到了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那就是父亲眼中的泪水。儿子说：“爸，我错了，我知道你还是爱我，那您就原谅我吧。”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吴长天第一句话就是问儿子：“我生你养你20年，现在你要离开我了，难道都不能提前和我打声招呼吗？” 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道义上，儿子都低了头，也因为儿子看到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那就是父亲眼中的泪水。儿子说：“爸，我错了，我知道你还是爱我，那就原谅我吧。” 吴长天压着胸口的哽咽问：“我只需要你回答为什么？你为什么才22岁就要结婚，而且是这样的婚姻？” 儿子说：“林星他有病，我没有能力治他的病。我不跟他结婚，您就不可能帮他。” 吴长天咬牙切齿，他说：“你知道吗，孩子？你爸爸有多少次差点垮了，我的公司有多少次生死存亡，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胁迫，包括你。如果你们想用结婚来胁迫我，那你们就想错了。” 儿子沉默，儿子的语言总是木讷迟钝的，但是他的沉默却像山一样。 吴长天静下来吸烟，吸烟使他慢慢地镇定下来。他知道现在不是用气的时候，郑百祥和李大公已经到了，还在楼上等着他拿主意。他的当务之急是摆平他一生中这场最大的危机，而在这场危机中，他一直抵触的这个儿媳妇却偏偏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辩方证人。于是吴长天把一腔的恼怒缓下来，对儿子叹了口气说：“唉，今天你们既然来看我，说明对自己这么荒唐的做事情还是有认识的。既然你们已经结了婚，你要我怎么说呢？” 儿子木讷地说：“欲原谅我们。” 吴长天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只书房的单人沙发是一只英式的皮质沙发，那高高的靠背还带着两个内向的折翼，体现着威严，也体现着古老的秘密。每当吴长天深陷于这巨大的靠背时，都能发现自己的渺小。他想，这么多年事业上的跌跌撞撞，真正让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的是什么呢？是他标榜的那个永不屈服的个性吗？当然不是，这一点他心知肚明。真正帮助他挺过来的是耐心，是水一样的柔弱。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他确实是到50岁这一年才恍然悟出所谓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何以为历代所崇尚。在忠孝仁义礼智信的教化下，统治者的方略涵养和求存之道实际上更多的是取之于道家。 以前吴长天只知道人要往高处走，得道之后才明白水要往低处流。道家崇水，就是时时刻刻有意让自己处于下风，真是智慧之至。天地万物确实只有水才既可随行而变，又无处不能生存渗透。眼下和儿子的这位媳妇之间，他就必须让自己处于下势和弱势，可以挺胸扬头不要他这个公公的承认和钱财，儿子仍然会跟着他走。事至今日，吴长天不承认他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受人耻笑之外，还会失去儿子。而且在抽过了半支烟之后，吴长天不能不顾及到那个迫在眉前的凶险。在他五十大寿的那个晚上，他都干了些什么？除了郑百祥、李大功和梅启良这几个同谋之外，林兴几乎确实是唯一可以证明他清白的一个局外者。吴长天把那半支烟掐灭，尽量不显突兀地换了个口气，问儿子：治林兴的病到底要多少钱？ 儿子说，治这个病最好是换肾，连手术带恢复治疗，大概总要30-40万吧。 吴长天用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好吧，这个钱由我来出。 儿子瞪大眼看了他半天才相信似的，想笑又忍回去，只说了句：爸，谢谢你了。 儿子的笑让吴长天的铁血心肠柔软下来，同时也生出些通常人到老年才会有的伤感和脆弱。你知道吗，儿子，我这一生得失太多，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可是现在人一老，最怕失去的还是你呀。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倒不想指望儿女给我们养老，就是怕子女对我们没有感情。儿子，你结婚都不告诉我一声，你知道爸爸有多伤心吗？ 吴晓显然被感动了，他说：爸，这不是告诉您了吗？林兴是个很好的女孩，我觉得您以后肯定能接受她的。 吴长天收住了突然袭来的心酸和感叹，抓住儿子的话头，转而问道：我可以接受他，他能接受我吗？我过去可是一直反对你们交往的呀。 吴晓绝对担保的表态说：您放心吧，爸爸，您是不了解他，他的父母都不在了，您要是对他好啊，他会把您当成他的亲人的，他是一个最懂得报答的人。 吴长天说：昨天我去找他，我正好有件事呢，想请他帮个忙。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已经结婚了。他昨天回去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哦，是让他做什么证明吧？是不是原来租他房子住的艾丽跟阿欣都找不着了？哎，爸，您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是你大公叔叔认识的。我过生日那天呢，他带他们过来陪客人跳舞，听说从这儿走了以后他们就失踪了，所以咱们家呢也就成了嫌疑对象了。吴长天也没有过早地告诉儿子阿欣已经死了的事情，在儿子和林兴来看他的这个晚上，没有必要让他们觉得事情有多么严重。 儿子果然没觉得这事儿算什么，只是淡淡地说，这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他们那天大概是8点钟不到就来了，9点多钟才走的。他们来这儿有人知道，可是离开这儿呢，却没人看见。 那天不是郑叔叔、李叔叔还有梅叔叔都在吗？他们可以证明吗？ 嗨，如果国安局认为这几个人都是共谋的话，那谁又能给谁证明呢？ 爸，您是说真的呢，还是开玩笑呢？ 吴长天也笑了一下，他心里却很难和儿子一起笑起来，脸上的笑也只维持了瞬间，便被由衷的叹息代替。唉，有时候啊，你觉得肯定是玩笑的事，不知怎么一弄就成真的了。 这就是林星在楼外的游泳池畔交心等待的时候，吴长天父子在楼内书房里的一息轻叹。谈话结束的时候，儿子代表他的新婚妻子向父亲做了承诺。爸，您放心吧，如果真需要林星为您证明什么，他肯定会答应的。吴长天对这个承诺感到很高兴，儿子也很高兴，因为他的婚姻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家庭的承认和接纳。吴长天也第一次与儿子和儿子自己选择的这个女孩坐在了一张餐桌上，共进家庭的晚餐。他以茶代酒，对他们的未来送上了父亲的良好祝福。关于他希望林星为他作证的那件事，在这个晚上没再提起。他的祝福是热情的，特别提到林星父母的那几句话，令那女孩动容。吴长天那一刻几乎忘记了他这么快就放弃自己的固执，同意这门婚事的最初动机。餐桌上有了一个女人，毕竟就有了一种家的气息。他想，但愿这个女孩能给吴晓，还有这个包括自己在内的家，带来宁静和幸福。 饭后送走了他们，吴长天回到楼上，郑百祥和李大公还在焦灼地等他，而他们看到的吴长天竟是一脸安然。见到李大公，吴长天才想起了埋怨：你是怎么搞的啊？尸体还是没有处理扎实，你这么一错再错呀，非把这件事啊彻底搞坏不可。李大公低头擦着汗。 郑百祥劝道：哎，算了，我刚才已经说他一顿了，现在得赶紧商量咱们该怎么面对的问题了。 吴长天说：问题啊倒还不至于那么不可救药，公安局认定阿新死亡的时间是那天晚上的9点45分，我们得设法证明啊，在这之前他已经从我们这儿走了。现在倒是有一个证人，可以证明那天晚上我们是什么时候就散了场。我现在呢，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证人。 郑百祥和李大公几乎同声发问：谁？ 吴长天答：林星。 李大公怀疑地说：啊，她可不是个顺脾气的女孩啊，而且也不像艾丽那样能用钱买。 吴长天在两个人的脸上环顾一轮说：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媳妇了。 郑百祥、李大公都倍感意外。啊，结婚了？跟吴晓？ 他们当然不会有和吴长天同样的苦涩和无奈。此时此刻，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上好的消息。 吴长天淡淡地点了一下头。对，前天他们结了婚。 李大公喜形于色。哎呀，那就好办了。郑百祥比较冷静。你跟他谈了这事儿吗？他答应给咱们作证吗？ 吴长天说，昨天我和他谈过一次，今天我没有再多说，接下来让吴晓去和他谈吧，等吴晓说完了，我得亲自找他。其实啊，让他证明的事情很简单，他那天晚上来我这里待了不到十分钟，让他改成一个小时就足够了，这对他不应该是件为难的事情。 李大公听了，理所当然地放了心。那是那是，已经是儿媳妇了嘛，他就是不为吴总，也得为吴晓啊，也是为他们好啊。郑百祥对林星完全不熟悉，他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他问，听说他是个大学生，又是个记者，这搞社会科学的人干这种，怎么说呢，干这种做伪证的事情，会不会有心理障碍？ 郑百祥所虑不是没有道理，吴长天不得不为他也为自己做一番分析推理。我并不是明说让他做伪证，那样的话在法律上和个人良心上对他的压力太大，我只是说我这一个小时确实在休息，大家确实散场了，这是一个事实，但除了我们自己没有其他证人，他那天正好在，只要他愿意说明自己多待了一会儿，就已经是证人了。再说老郑啊，咱们中国人实际的行为方式，你洋书读多了倒不如大公清楚了。中国人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和别人的关系啊，就像是自己跳到水里，围着自己荡出的一轮一轮的波纹，以远近分亲疏，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所谓人伦。越近的波纹呢，就越和自己息息相关，越远的波纹呢，就越无关痛痒，最中心的那个点就是自己。那天我跟梅启良不是也说了吗，中国人从古至今为了自己而不顾家，为了家而不顾团体，为了团体而不顾社会，不顾国家，不顾天下，这种事啊，再正常不过了。 郑百祥和李大公都静了气，即便不是口服心服，至少也是无言反驳。 吴长天说，好了，你们也早点走吧，咱们从现在起不要没事总往一块凑，要避避嫌，有什么事情要碰面就打手机约到外边去。哎，大公啊，你的手机可一定要开着。 李大公拍拍放手机的皮包说，我一直开着呢。仿佛是被他这一拍给拍响了似的，他包里的手机果然叫了起来。李大公笑笑说，你看。说着他把手机取出来打开来问，喂。来电的人刚说了一句什么，李大公的笑容立刻僵在脸上。吴长天和郑百祥当然都注意到了他的表情，李大公用手捂住电话，目光惊恐地对他们说道，还是那个人又来了。 他们同时都明白了，这个又来了的人就是那个他们谁都以为不会再来的敲诈者。 这回是吴长天自己接了电话，对方还是那么客客气气地笑着。吴总啊，上次没能当面谢您，这次给您补上。 吴长天说，我不是满足你的要求了吗？你也应该守点信用吧，怎么又来电话呢？ 对方说，上次是给阿新治病的钱，现在我告诉您，阿新很不幸啊，他死了，我们得再出点丧葬费吧。 吴长天哑口无言，他知道和这种人讲理是徒劳的，他愣愣的好半天才问，你还想要多少？ 咱总不能按国家规定的丧葬标准吧？我看这样，你准备好500万，一口价，从此往后咱们就两清了。 吴长天知道自己已经落到了不得不和这样一些社会诬赖勾心斗角、讨价还价的地步，也只有放下斯文，互相威胁。老兄，你懂不懂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道理啊？心太黑，当心要付出代价的。 吴长天听出对方的心早就黑得无所谓了，显然不是那种一下就软的小孩子。病有病的钱，死有死的价，我这人公平合理。你弄伤了人家判个有期，弄死了人家就是死罪，出个500万换回你一条命来，你还觉得亏吗？ 吴长天面色发白地说，300万都堵不死你的嘴，我们没法再信任你，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对方的气焰稍稍收敛说，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阿新不是死了吗？死总归是到头了吧。 吴长天说，那我们见面谈谈好不好？见面谈谈什么都可以商量。 对方心照不宣的冷笑，把钱准备好，明天我会再打这个电话的。 电话没声了，吴长天等了半天才知道对方是挂了机。他缓缓地关掉电话，看看郑百祥，又看看李大公，三个人一时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郑百祥先开口，这种人没法再跟他交易，一点信用没有，昨天给他300万，今天又要500万，你要是给了500万，明天他还会要1000万。李大公附和说，是啊，郑总说的对呀。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